的胸怀。毛毛雨啊毛毛雨，你是多么温柔。毛毛雨啊毛毛雨，你是多么可爱。哦，幸福不是毛毛雨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愉快，朋友们一起来到郊外，天上飘下毛毛细雨，淋湿了我的头发，滋润着大地的胸怀。毛毛雨啊毛毛雨，你是多么温柔。上掉下来，哦，幸福不是毛毛雨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毛毛雨啊毛毛雨，毛毛雨啊毛毛雨，毛毛雨啊毛毛雨。毛毛雨啊毛毛雨，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思念着你。